休息之前我們講到呢，就是整個劇本呢，其實我覺得就算你說不是一早兩三日策劃呢，由中午一點開始呢已經開始寫好了，我覺得。 所以有些人說林鄭那份 statement 呢， 嗯， 是應該是7日之前寫的，即是他凌晨四點那張 statement， 他一開波呢就將他很古惑的，就是將我們區分了兩批人嘛，和平示威那班， 和平示威7月1號上街那班， 同埋暴徒， 同埋暴徒，即係咧，佢就諗住你哋會切割嘅，我覺得，因為舊劇本咧，就佢要玩到熟曬梁振英啊、旺角蘇聯啊等等，所以到呢個劇本咧，佢就跟翻，我就話跟翻成個預曬個 tactic 嘅，其實， 嗯， 但係就勾曬，點解咧？因為今次呢班人，亦都唔係過去參與過預曬運動，或者係個主要，我覺得，當然有好多係散運嘅人咧，但係主要嗰班人。 主題 是吧？是啦，就是一些新出來的年輕人。 而那班人呢，我覺得呢，就是真的好像現在的講法那樣 be like water。 是啊，就是他自己亦都有一個的想法的，不是那麼容易去 所謂 去 motivate 啊、spin 啊，影響到他們。那你看到呢，就是有一樣 東西。一點我發覺一下，插你一句，就是他們，我因為我有看他的 group 的，有些人 send 給我，我不在那個 group 裡面，就是他們很重視的一樣東西，就是民意的。 但是他們參與者的那個討論 是啊， 內部民主 啊，有人總結給我的，他就說原來他那個整個做法呢，就是很重視呢外面的人怎麼看我們， 還有他們自己的行動怎樣去用民意去決定， 嗯， 究竟撤與不撤，樣大家都有個討論， 是 或者是在7月1號採取什麼行動，30號晚大家有討論的。其實 例如很簡單，一個例子就是去稅局的去完第一天，去完第二日呢 檢討啦，夜晚黑跟住去道歉啦。 道歉。我都好 shock 喎，這個做法。 這個就因為亦都係因為冇領袖嘅好處啦，我覺得。有領袖就好難認錯個領袖，因為個領袖認錯唔易開戲，咁認錯就要落嚟㗎嘛。 落台㗎。 跟住柴玲就上㗎嘛，更激進嘅人。 嗯。 咁冇領袖有冇領袖嘅問題，當然亦都有佢優點啦，就係話喂大家決定係柒咗啦。即係佢哋個心態反而冇我哋呢一代咁難， 佢冇包袱 自己嘅錯誤喎， 佢冇包袱， 因為集體決定佢做咗一件事出嚟俾人鬧啦，咁咪集體孭囉， 嗯， 集體孭之後咪糾正嗰件事囉，咁樣，咁所以呢我就話佢遇到一個全新嘅對手，就令到佢嘅劇本勾曬。 同埋有一樣嘢我發覺呢，即係頭先你講咗一半呢，我覺得另外一半最關鍵就係呢，你就算要拉呢或者要搵人問責呢都搵唔到啊。 佢而家唯有就係空啦，你見到差佬嘅方法，包括走嗰陣時啊、查車啊、查小巴啊、拉咗個車物資嘅司機啊，話佢有啲咩藏有攻擊性武器，用呢啲咁嘅手法 harassment， 我哋叫做根本係釘唔入嘅，但係用呢啲手法，因為嗰啲可能都係學生啊，或者係驚有案底啊咁樣，就用呢啲所謂嘅，我記得頭先我哋都講過啦，我哋散民嗰陣時候，其實喺現場唔戴口罩，我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喺佔領區裏邊。 但現在我覺得天公地道喎， 但現在他們個個一定戴口罩的，我見到。 第一，客觀環境上你，我不知道你幾時扔出去彈煙霧彈那些什 麼，還有他們怕那些 CCTV 影啊等等那些東西。所以 第二就是我們經過13+3旺角的議事，還有 全部都是的 九子，喂你現在我是不信得過你香港的法庭的了，已經 不信 的， 是啊， 我真的不相信你真的能夠公正的，好像我們以前那樣，喂，因為成套東西呢同我哋以前咧係一個轉變嘅，我哋都要承認咧，就係我哋都勾咗。以前我都覺得，喂，我驚咩啫？我嚟抗議，我唔需要戴口罩喎，你拉咪拉我咯，係咪？我公民抗命，你吹到我 罪。因為以前我哋嘅 assumption 咧，亦都係啦，即係非法集結。 嗯， 而家唔係啊嘛， 最多都係罰一次。 大佬而家暴動罪啊嘛，大佬，所以我就話呢個官逼民反就係咁嘅原因。 Exactly， 唔單止係林鄭月娥嗰種嘅跋扈，到而家嗰種目中無人，對死咗嘅人完全冇同理心。 嗯， 呢個係短即係即時觸發嘅原因。真正嘅原因係自從呢個2012年以嚟，你唔單止個社會主流嘅大人，即係嗰啲校長，我插多一句，你知唔知？我即係有啲 friend 話俾我聽，政府而家做緊咩？ 嗯，喐緊啲校長， 逼緊大學校長、七大大專院校校長表態，有啲唔肯而家， 嗯， 就去夾嗰啲大學校董而家。你諗下，撲街到咁呢個林鄭，你話佢琴日出嚟唔落地獄呢條友，即係話你見到今日嗰啲年青人追殺緊佢哋啦，已經係， 嗯， 係唔單止律師公會，唔單止嗰啲建制派咁樣死老豆咁全部出嚟，李慧瓊嗰個死人樣真係好似死老豆咁啊！然後跟住而家仲要係喐埋，又係嗰套。 咁嘅組合拳。 嗯， 我就話大家留意住啦，邊啲撲街大學校長出嚟譴責呢啲年青人嘅話，大家記住佢哋嗱，佢由宗教領袖又出嚟啦，又 唔係佢嗰套劇本咧，中間有啲嘅劇情咧，我覺得要注意。佢哋不停喺度講緊咧，甚至乎過火到咧話玩嗰啲咩口罩法啊嘛，係嘛？ 係啊，邊個林建峰啊？ 因為點解咧？佢要秋毫算帳嘅話咧，佢就要好似我哋以前嗰套舊嗰套社運模式咁。嗱，我係俾你拉噶啦，我係俾你鎖噶啦。但學你話齋，而家唔係告非法集結，非法集結以前係唔需要坐監，後期已經要坐監噶啦。 由罰款、社會服務令到而家要坐監，跟住而家仲有暴動罪啊嘛，用你冇做過，大佬你喺現場你都係暴動罪喎。 係啊，同埋喂，老實講，佢拉得嗰啲或者佢告得嗰啲，佢真係好有 substantial evidence 嘅。 即係影曬咗一定係 影曬嚟喐你㗎嘛，你冇得話我公民抗命啊成成嗰啲咁樣㗎。所以我覺得而家 fair 喎，話大家戴口罩還掂你又掟出去彈落，第二你咁樣嘅 purge 嘅。所以你我就話官逼民反就係咁，你唔單止係個制度對年青人嚴苛，你個政治再到每一次呢啲嘅面對示威者嘅事件都一種嚴苛手法。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林鄭月娥喺呢個6月12號記者會係嘛？咁慈母論係 慈母論係 一點鐘係6月12號一點鐘，收尾就6點半播無線，就係話你唔通見到啲細路仔錯咗你唔話佢咩咁樣？ 唔係6月10號咩？嗰個慈母論 12號 哦，12號 十二號射完橡膠子彈嗰日。 嗯， 我想問清楚一句，有邊一個慈母係會設局陷害自己嘅仔女㗎？琴日咪就係咯。你個老豆老母，你會唔會將包粉擺喺個老豆擺喺個細路個書包嗰度，然後報警叫個差佬去拉自己嘅細路啊？你而家琴日差佬，我想問好多人就話警方嘅 tactic 啊，唔好中陷阱。我個朋友啊 Benson 寫咗一個 Facebook， 佢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係要可以講俾大家聽。佢話：喂，呢個係警察嘅專業道德問題嚟嘅，引人犯罪呢樣嘢係唔可能嘅。 嗯， 即係話差人可唔可以？擺支槍喺金鋪門口， 嗯， 然後你一行過，一執起支槍，然後四圍埋火，警察就撲出嚟，然後就撳住你。 喂，呢、这個咪就係我哋最初 呢個咪菲律賓嗰啲嘅黑警杜特爾特所謂嘅，而家香港人仲坐緊嘅喺菲律賓啲黑肉，咪就係咁樣插裝架喎，擺包嘢落你背囊嗰度，然後就話你反毒咯。 六四嘅 咁有咩分別？我想問一下，而家警察做嘅嘢。同插裝架喎，嗰啲黑警有乜嘢分別？ 六四嘅 只不過係有制度由高層一路咁樣做落嚟。 六月三號咪有一車車嗰啲槍， 碧街騷亂咯。 唔係啊，我講緊 三八嗰陣時啊，碧街暴動、啊、 北京嗰次啊。 哦， 嗰啲槍咪全部擺曬喺度咯。後屘啊，劉曉波一手咬斷佢啫嘛。 嗯， 如果唔係佢就會話：喂， 搶槍！ 我而家係嚟鎮壓暴徒啦。 係啊，因為你搶槍嘛，襲擊解放軍啊嘛。 喂，尋日 exactly 就係咁。喂，冇理由你五點鐘錄定嗰段嘢，你諗住九點幾播，即係隨時播得。 佢知道九點鐘之後就做嘢㗎啦。其實差佬一定有人喺裏面， 嗱，邏輯上咁講， 一定有人喺嗰個黑三軍裏面。我覺得差佬 邏輯上咁講，如果你五點幾已經錄定呢段嘢，我當你，你收工你要早啲錄定，準備即時播。喂，咁你係咪應該部署翻足夠嘅警力去維持嗰度嘅治安？ 唔係你警察嘅秩序，我成日都話。設局空城計，兩國交鋒，大家個敵軍嘅狀態，我要殺傷敵方嘅人員，呢個係國與國之間保衛國土利益。你可以設局，引佢有敵深入，譬如紅軍打呢個蘇聯，打呢個納粹德軍，引佢入史塔林格勒，然後再包圍佢都得。 嗯， 係咪設局呢、這個 打仗嘅時候？ 打仗嗰陣時候，但係警察係以維護市民嘅生命安全。为他们的宣誓的誓言来的，其实是。你怎可能 就是霸气哥讲的东 西，是陷那些示威的市民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陷那些示威的市民于不义，然后就用方法，他最后尾唯一一着估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我讲的小路女这班人。所以我说他们就是真是雷霆救兵来的，真是。 因为为什么 入回去台走那四条友。 我为什么呢？我如 是唯一他們估計不到的，他以為佔領下去。 我昨天設想緊，如果我早十年我爆到啦，即係仲有足夠 一定不走啊！ 我哋係唔走嘛。 係啊，等你台啊。 佢咧亦都唔會入到嚟打你，因為剩翻幾條友，佢就一定會好好地，因為所有嘅傳媒都喺度。 係啊。 咁但係咧，第一佢告你刑事毀壞又得， 用你話咩其他攻擊性武器又得，跟住就告埋你暴動。OK， 你咁樣 rank set 法啊嘛，即係 vandalism 啊嘛，係出事噶。如果我哋以前嗰個老嘅套路就係咧，我死都唔走。嗱，如果四條友唔走咧，我同你帶隊嘅啦，咁我陪你啦咁樣。我哋唔會抬噶嘛。佢今次個劇本點解你話個劇本今次演唔到出嚟咧？就係、是。因為佢估唔到啲人係會走， 同埋估唔到嗰啲人會翻翻入去抬走埋留低嗰啲人啊！ 係啊，呢個真係估唔到。 呢個真係估唔到嘅，其實仲要抬走嗰啲人，你見到嗰啲係一啲普通嘅學生，因為喺現場有咪，你睇到個女仔嘅訪問裏邊，佢話有咪嗰啲人就話我哋要尊重嗰啲義士留守嘅意願，就唔入去。嗱，呢張相我都係好感人嘅，其實你見到雖然睇唔到佢嘅樣，但你睇到後排嗰幾個係咪普通嘅女仔學生嚟嘅？其實， 嗯。 是嗎？ 是的，全部都是的。 前面抬住那幾個我相信就是大大隻隻的男仔，後面那些全部都是女仔來、 嗯、 全部都是女仔來、 嗯、 他們一路走一路跟我記者說其實我都很害怕，不過我更加害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嗯、即是他們騰騰震的，其實根本 是 所以今次他的劇本呢踏了 Q 的基本原因， 他踏緊 Q 啊！我想 說因為他用回我的老套路去想， 我想說政府你不要再這樣去計算， 不要玩這些陰招啦， 再陷害香港的年輕人是回不到轉頭。你再今日即是我知道他們逼大學校長表態呢，我是相當憤怒的，其實即是說這個政府是從來沒有覺悟， 死了三個人都沒人理， 死了三個人不單止不理，而是說那個套路，即是說繼續用最嚴苛的手段去逼害香港的下一代， 還有他在玩政治咯。因為為什麼呢？在G20 高峰會之後這個G20 峰會之後呢，他要 turn back 的民意， 一定復仇。我都說當日我在煲底說，我都說一定會出返那些黑社會啊、大台啊、 CCTV 那些的抹黑運動啊，一定會全天鋪天蓋地。 我今天吃 lunch 的時候就看著那些街坊呢望著 CCTV 我看到那些人的眼神， 很多人有思考，今次他亦都估不到。我告訴你 部分呢，我看到的眼神有部分呢就是很不屑的，即是覺得 CCTV 是契弟的，跟住繼續吃嘢。咁但係有啲人呢係碌大眼望住呢，見到呢佢係即係嗰種厭惡嗰種眼神。佢其實從來只係想 turn back 呢班人嘅民意。但係佢今次唔成功，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去到一個好 critical 嘅 mass。大家係有參與過呢場運動嘅，係容易理解嘅。 如果你 計唔到呢條數，我覺得佢 16號出過嚟嗰200萬，佢錯就錯在咩呢？嗰啲人唔係咁容易俾你聽到嘅，話俾你聽。 嗯。 我都話啦，就算我被呢一代嘅人唔贊成昨日發生嘅事都好，或者無論係策略上唔贊成，或者佢哋覺得太過衝動魯莽、 嗯、 或者覺得佢哋柒都好啦，但係我哋係唔會選擇企喺政府嗰邊嘅，計錯曬，我話俾你聽。 唔係，佢以為呢昨日佢不斷重複，今日都不斷重複呢， 所以佢咪今日不斷小，你見到陳文毅就小公民黨， 是啊， 建制派出嚟就小谷泛民同佢割隻，咪成個老套路咯。你記唔記得？咪就係又係嗰個舊劇本。你攞翻個舊嘅吹氣公仔出嚟搞，有咩意思呢？我想問。 喂，我哋都 learn 咗個 lesson 啦，從雨傘運動裏面。 咪今日，所以我就話，而家冇人互相指責嘅，有人出嚟撩動嗰啲，大家睇到噶啦，嗰啲就係撲街嚟嘅，有人喺度撩嗰啲。 唔係我 Facebook 都撩緊啦，我本來過兩三個禮拜風平浪靜。 但係你見到而家根本上佢哋又係用緊舊劇本，就以為泛民一定割席，所以就噏分講定先。點知屌，第一佢哋預唔到咩咧？學生會撤。 嗯。 第二預唔到咩？泛民唔割席。是沒有割席，你看今天他們站了出來，一眾口一詞仍然是指向這個林鄭月娥。這個有重要的作用的。為什麼呢？因為這裡就是所謂的相對比較溫和一點的，就是不是深黃、淺黃甚至是中間一點的人，是會受泛民的影響的，其實。 嗯。 他們是會鬧的，哎，學生搞埋啲咁嘅嘢，我哋出嚟 咁啦，唉，我哋遊行。 我哋出嚟遊行咁辛苦又俾你搞彎曬啦，一定會咁講。 我尋日睇我嘅 Facebook,其實我們差點是有中伏的，就是怎樣呢？是 speed 一半的，當他們未走之前有一半的人就怎麼說呢？就喂大佬，我走了幾個小時身酸身汗，你將我所有東西 搞完了， 前功盡廢。 他們不是，他們是擔心什麼呢？唉，明天又被人抹黑了。 是啦，他不是說他 不理解那些行動，而是怕其他群眾對 大局無助。 是啦， 對大局無助。 另外一批呢就說喂不行，呢啲係佢哋嘅informed decision 嚟嘅，佢哋經過好咩嘅討論，我哋要尊重呢啲人嘅決定咁樣。淨係我嘅 Facebook 嘅 friends 都已經 split 啦， 林鄭月娥就係諗住食住呢條計。嗱，泛民切割，跟住我哋 split， 跟住嗰啲嘅過去喺度撩嘢嗰啲又出動啦嘛，咁你咪又係嗰條橋咯。所以我就話劇本舊曬就係咁嘅原因。最主要就係佢見到喺立法會前面梁耀忠嗰啲黨啊嘛，張超雄嗰啲，你見到啲有影喺度喐啊梁耀忠噶啦喺度， 哇撲得梁忠好緊要啊， 喺度鬧佢啊喺度， 唔係一成成身撲埋佢啊， 唔係啊喺網上邊啲有喐佢啦已經係。又在數佢以前那些咁嘅衰嘢等等呢啲咁嘅嘢，總有一班人咧喺群眾運動裏面嘅窗口唔係指向最主要嘅敵人林鄭月娥，或者背後嘅中共，而係指向自己人嘅。但係呢班人都會勾嘅，真係勾曬，因為正正就係你見到嗰啲入去嘅年輕人咧，係唔受散運嗰啲嘅嗰啲咁嘅伎倆啊權謀所影響嘅，已經係另外一代人嚟㗎啦。其實係 另外一個 generation， 係啊，另外一代人嚟㗎啦。 同埋佢唔知咧，其實我哋集體咧， 資方都唔容易同佢哋溝通。我話俾你聽， 我哋其實都已經 learn 咗個 lesson 㗎啦。 我哋都唔會中伏啦，所以大家今次講不割席， 我哋兩個禮拜之前已經話你想我撤啦，今次我唔撤喎。對唔住喎，我知道你呢個係你引我入案喎，大佬。 同埋你好簡單啫嘛，而家最大嘅敵人嗱，我話俾你聽啊，佢真正撩動你分裂嘅咧。就是什麼呢？他退後一步，你再擊呢？ 其實他今次有的， 不算，沒有不明顯， 暫緩那一下呢，不是估到我們七一呢，老實說是我有很多的 friend 呢，那些 group 裡面呢，即是以前不是很關心政治，但突然間這件事裡面呢是很積極發表意見的人呢，最近這個兩禮拜是少說的事的， 因為覺得個 pressure point 已經冇咗啦嘛， 係啊，即係個 imminent 嘅 demands 咧，或者係個 danger 應該咁講，係已經係消除。 但係仍然啲人覺得嗰個嘅學生嘅出發點係正確嘅，點解咧？ 同埋佢個手段，同埋巴斯阿叔咁講係未解決， 係啦，未解決。無論佢個手段，大家唔贊成都好，所以我就話咧，你睇到之後連登出咗個嗰個宣言咧係緊要嘅。 我以為你幫手寫嘅添，咁快手大佬。平時我哋嗰啲興冚冚喺現場嘅魏世良打到啊， 唔係當時我記得我同啲城寨人我都講過話，希望佢哋快啲有個宣言出嚟，唔好好似魚蛋革命咁樣，到第二日繼續放煙花，然後變成係為咗捍衞呢個小販。啊，咁果然咧，連登嗰度就出咗一篇寫得幾好喎，我覺得一個宣言，一個 statement。因為我覺得任何激進行動咧，你個聖杯好緊要， 係 你唔好變成一個 mob 一暴民搞事，係嘛？同埋記者出翻嗰啲 detail， 飲完嘢放低錢啊，呢啲文物唔好破壞啊。 攞啲相嚟睇下。 立法會大樓， 我都好感動。你唔知啊，因為我點解話要攞呢張相嚟睇咧？就係咧，我當陣時咧，同另一個 group 嗰啲人咧，係不停喺度講緊啊，就喂大佬，我咁辛苦行，喂，我哋搞咗咁多嘢一鋪彎喎。跟住我有一個其中一個 group 嘅 member 咧，就係 po 呢啲相出嚟，女士嚟嘅。佢就話啊，真係可愛嘅呢年青人，佢鬧緊嘅之前，即係佢懷疑緊，究竟係發生咗乜嘢事啊？點解要咁做？ 大家一睇到撞擊嗰下嗰個影像啊，其實都係即係有個 shocking 喺度。 但係跟住佢 po， 因為蘋果拎出嚟先噶嘛，我諗佢就係 copy and paste 蘋果嗰啲俾我哋睇咧。咁大家咧就靜曬啦。 嗱，呢個就係同佢哋稅局之後道歉咧， 異曲同工。 異曲同工啊？點解咧？就喺個運動裏邊。他們正正就是很 consciously 不想被大台抹黑成為一班暴民，有這個意識在裡面。我相信在示威行動很少，這個就是最後尾趕尾班車，就地鐵的員工就開閘給他們，不用嘟了，他們放下一些錢在那個入閘機那裡，是一班很守規矩的學生來的，即是官逼民反就是這個意思。邊個唔想放暑假嗰陣時候約埋啲同學仔一齊去旅行去玩，係咪？就算有啲父母係喺現場乾着急睇住自己啲細路衝咗上嚟，但又唔放心啲老豆老母企喺現場嗰度，呢個就係林鄭月娥呢個政權可恥嘅地方，我覺得。 所以咧，我 如果佢仲喐嗰啲大學校長去譴責呢啲學生，你諗下呢個人？點止落地獄啊，十次落地獄，無間地獄啊，永不超生啊，我覺得真係。 亦都唔需要上天堂。 就係永遠喺地獄裏面啊，輪迴啊，不斷喺無間地獄。 我呢兩喺度諗呢，我突然間變咗即係俾個聲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呢影響到嘛。我話幾次呢佢啲奸招奸有奸樹。我覺得 似乎耶穌今次臨在咗喎，喺幾場運動裏面， 因為佢遇到 嘅，我睇住警種咧，我都喺度震。 唔係因為我相信， 我睇住尋日又震， 就係嗰個運動嘅主體，佢一路唔把握，亦都佢喺佢哋呢班咁樣嘅權貴眼中，從來冇諗過去認真去了解呢班香港嘅年輕人， 同埋佢根本唔係 address 緊個問題，佢玩緊政， 佢一路玩 politics 咁啊嘛， 一路玩 PR。 就攞返嗰啲群眾返嚟喺自己嘅手裏面㗎嘛。 一路就喺度計，你見到啊， 保緊自己嘅權力。 就算今日記者會新聞處刪除記者嘅提問，我唔覺得新聞處長有呢個咁樣嘅自己啊自把自為。一定係特首辦嘅指示。 自己 睇下佢刪咗啲咩問題。你就知道林鄭月娥 幾 evil 受憎恨嘅程度係幾犀利。 好，第一條，你認為今日暴力嘅事件發生，你有冇責任令到青年视死如归去占领立法会，点解香港政府唔回应佢哋嘅诉求呢？ 特首你成日话天堂留咗个位俾你， 啊呢句嘅， 依家你点对住三个受害者、三个自杀人士家属，你仲觉唔觉得自己喺天堂有个位，会唔会落地狱呢？我想问下呢个边个问嘅？ 劲啊呢、這个， 唔系啊边个报馆嘅记者？ 你是否完全看不到有人因為呢次事件而死？對於有指今次事件因為你特首唔聆聽民意造成，你有咩回應？ 三個年輕人自殺，你有冇聽到年輕人嘅聲音？點解咁多日都唔回應？點解你淨係譴責暴力，但係唔回應訴求呢？一路連續咁問落去嘅，結果刪咗前面嗰四條， 真係大鑊佢嘅。 我想問一下，你話落地獄啫？第三、第四呢？ 嗯， 系咪先？佢系回避紧有人死呢件事啊！我觉得， 嗯， 如果唔系，我唔相信呢个新闻处长啊，系蠢到咁啊！因为你一删，明明嗰啲问题都冇乜人留意嘅，一删，大家就觉得哇， 但 系快到咁。 喂，删系冇意义嘅，你冇删嗰下边第一条问题就系三个年轻人自杀啦。你删嚟做咩？ 佢根本冇答啊嘛，其实系冇答。我相信佢就最主要落地狱嗰条。 哦， 咁就唯有搭豬肉搭豬骨，就唔好顯示佢淨係好介意落地獄。 咁我又唔覺得呢個人好 religious 喎。 咁如果係 religious 嘅人就唔會衰到咁啦，係咪？ 咪係 囉。如果我係陳日君嘅話，出嚟譴責佢添啦。 絕佛嘅，我哋叫。 可以嘅， 可以 㗎。即係逐教逐出教。 神父係得嘅，即係唔俾你繼續做神父。但我唔知道普通平信徒得唔得。 即係踢佢出會得唔得㗎？ 好似得㗎。絕佛嘛，佢叫。 唔係，即係平信徒，我唔可以踢佢出會嘅。 平信徒好似唔得。 唔得㗎。但你睇到呢，就係點解佢一路個局一路到而家都係方腔走板。其實由6月9號開始，其實佢所有嘅嘢都係方腔走板嘅。其實6月9號晚佢估計唔到，佢以為留守嘅學生動員，佢估計唔到有大量嘅年輕學生湧出嚟，嗰啲就係之前中學嘅聯署行動係引發咗好多學生出嚟，結果6月9號晚已經攞警棍搏完之後，嗰啲學生12號再返嚟包圍。 我嘗試幫你解釋一下咧，佢呢個亦都係奸有奸輸其中一個原因嚟。因為點解咧？雨傘運動咧，最令我哋最 setback 嘅咧，或者係最大嘅 consequence 咧，就係佢喐咗學聯啊嘛。係過去嗰二三十年嚟有重大嘅問題嘅運動咧，學聯係走唔甩噶嘛。 嗯， 係咪？佢諗住以為一鋪清咗呢個學聯台，你點動員啊？咁好啦。反而咧，我哋調翻轉頭，即係大家分別咧，就揾翻我哋自己嘅中學去做簽名啊嘛。我記得你嗰間中學嗰陣時係咩？李求恩， 李求恩係啊！ 我 send 到 WhatsApp 俾你，我話你快啲快啲簽啊咁樣。反而咧，我哋其實對嗰個 attachment 係強嘅，因為我讀嗰啲三年四年大學，喂，但係嗰度我讀咗十幾年啊嘛，間中學。 佢唔明白就係話而家嘅所謂組織， 唔係小學啊， 已經唔係在於咧呢啲咁樣嘅學聯啊呢啲組織，而係各自自己有個 Telegram 嘅小組。呢啲小組可能係你同路人，大家傾開偈嘅人，可能係舊同事，甚至係舊同學、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呢啲咁嘅組織。平時冇事冇幹就出嚟唱下 K 食下飯嘅啫。 我個 group 啊，中學嗰個啊，唔係講女士，就係講嘢食㗎啦， 一定 係 啦， 係咪？一係就鋪啲鹹水出嚟。 咁而家就全部變成政治嘅平台。 呢個大劑佢啫， 佢係明白唔到一種新嘅社會運動嘅形態已經誕生。佢亦都冇談判嘅對象，我話俾你聽。所以佢而家今次就 佢都講咗 㗎，全力壓落去泛民嗰度，就係譴責佢哋縱容暴力，其實冇用。我話俾你聽，泛民都係睇住佢嘅支持者嘅民意走向嘅啫，係咪？ 同埋泛民老實講， 無線又好，亞視好 ，Now 都好， 睇住佢哋擋喎， 係咯，睇住佢頂㗎嘛，仲俾人係咁一嘢拱開， 係啊， 趴曬落地， 咪全部喺度頂喎，抗神啊，個個喺度叫佢哋唔好咁做㗎喎，所以冇人會譴責佢哋嘅，呢個又係錯曬。點解咧？佢就以為咧，又係用翻割席個招，又係咩嘢？嗱，最後尾我覺得最大筆係咩咧？四點鐘記者會，呢個真係大筆， 係咯。 好多人諗唔通，四點鐘記者會就係啱啱喺歐洲啊、BBC 啊嗰啲 prime time 嚟嘅，其實係 嘛？ 係 係喎，啱好喎，到翻12個鐘頭， 北美洲好或者歐洲好，8個鐘到12個鐘， 因為佢哋嘅晚間新聞， 晚間新聞 啱啱我哋四點幾五點完之後就 fit 過去外國啊嘛， 係啦，就睇下嗱呢啲咁嘅部門乜乜乜，因為佢喺國際輿論上輸曬啊嘛， 嗯。 整個運動在國際輿論上贏曬嘛， 嗯， 中共最擔心的就是國際輿論啫嘛，其實佢理得你頂文匯大公嗰啲 自己人嚟。你呢個講法，尋日喺 Facebook 裏邊都有人寫噶，就話佢睇住嗰個外國傳媒嘅時間，因為我都覺得奇怪，你四點開幾啲招勞會，你係咪搞戒嚴啊？ 我就話，我一知道我就話， 緊急狀態令 會唔會緊急狀態令戒嚴咧？咁樣，原來就去譴責暴徒。你諗下譴責暴徒，點會抖四點鐘開記者會啫？除非你好緊急嘅啫，嗰樣嘢。哦，你一早 script 好曬。佢劇本寫好曬嘅，其實根本係，所以就按照劇本上演。所以我就話， 因為佢食咗個勢， 機關算盡太聰明。 因為晏即係尋日喺個 live 個現場裏面咧，我有幾個 group 啲人喺度討論緊嘅時候咧，佢話死啦！而家 CNN 直播緊啊， 係我記者喺裏邊啊嘛，喂， 直播緊咧就係即係掟爛嘢啊，衝入去嗰個環境，佢話呢個嘢大鑊啦，我哋咁樣，所以佢咪食住呢個勢咯。 就是你看到嗱，仲唔係報文？如果12號我哋唔係咁嘅話，嗱，大家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啦。我 exactly 個劇本就係咁樣， 就係為咗翻盤平反。 你記唔記得 612警方係 啊？你記唔記得以前阿陳嘉上拍過一套電影叫《大件事》？ 嗯，冇睇。 嗰個 PPRB 嘅女督察就係阿陳慧琳， 有啲人做喎、 啊。就係咧，因為個差佬俾個匪徒指住個頭，然後跪喺度舉手投降，嗰、那個影像出曬街。 嗯， 大家就話警察無能。 嗯， 咁然後咧，呢、這個陳慧琳就策動一次公關嘅技巧，點樣去扭轉一個即係 警察嘅形象， 悍匪啊，點樣去圍捕悍匪就直播，直播圍捕悍匪， 嗯， 最終復發咁樣，然後令到呢個警方嘅形象得以改善。成件事就係政府喺國際輿論上點樣打一場國際輿論戰。中共最關心我都係國際輿論戰。 喂，你知唔知啊？梁振英俾咗貼士佢啊嘛， 係啊， 梁振英喺呢件事裏面反送中一句都未噏過。唯一出嚟抽水嘅就係當佢 站 嘅時候，就叫所有商會 去游水， 幫手挽救翻香港嘅國際形象。其實佢就係針住林鄭月娥，而家破壞曬香港嘅國際形象。 但 係 我又都話咧，你唔做游志可，一做發覺你係撲街嘢咧。你而家 New York Times 好 ，CNN 好，其實表曬態嘅啦。一陣間翻嚟我講下，佢適得其反啊！佢計錯數之後，仲大鑊啊！其實係。